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今天呢，徐老师是应该来的，对吧？家辉呢是替补，不好意思， 我们从来没有不是替补，所以没有例外。 不是，这你来也是、这 个，我好像替补王蒙嘛，是吧？听说是， 不是你来比王蒙啊更有意义？因为呢，我很想知道一个香港的作家，文学界的人士、他会怎么看陈忠实这个作家，所以这个角度很有意思。本来呢，陈忠实先生这个不幸离世啊，这个消息一传出，我们微博里啊就传大量的呼吁，有说让王蒙、查建英啊，当然徐老师不能少的研究文学的啊，就是说一定要谈一谈陈忠实。一瞬间这个白鹿原好像这就是一项的规律了，是吧？这是不是人死如灯灭，而是人死灯就亮，没死的时候没那么多人提啊，这一死，哗家伙，你看对这个白鹿原呢、我觉得又是一个讨论的高峰，甚至于这个对这个小说它有多大的意义，包括对陈忠实，人们似乎啊，我有时候会觉得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啊，他会不会现在才开始认识陈忠实啊？ 我不知道哎，不过陈忠实是很少的例子，就一本书主义，这个是丁玲的原话，他说一本书，其实现代文学上那个一本书主义的是很少的，就是一辈子靠一本书的，但那个陈忠实真是这样。 陈忠实自己讲话，就当时啊，我觉得他就是用生命啊，就是他自己就这么说呀，当时把这个原稿交给那个出版社的编辑，就是说我这是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了，然后从此之后再也没写过这么大部头的东西，而且呢，就是说写的时候，人家就是说有个那个青年作家，他从开始写的时候用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，就在这个三个县，长安呐、什么白鹿啊，就到这几个县的那个县文史馆呐、资料馆里查这个县志，查资料。当时有个年轻人问他说：“你这是弄啥嘞？那就你干什么了？”是吧？他就是说，我得写一个叫做什么呢？殿棺坐枕的，殿就是放在现在这是白鹿原嘛，就放在棺材里给我枕着的，我得有这么一本书。 写小说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嘛，连我们要写小说，后来终于写了一个小说哈，一定要宣传一下哈，虽然来后补，更要需要抓住机会宣传一下，也是这样想啊，我也是这样跟朋友说，我以前50多岁了，以前30年写的都不算，一定要有一本可以取代以前的东西的一个作品。那至于说你说新一代，别说香港了，内地我问过一些内地来的学生，20多岁的确没有人告诉我，有一个说听说过白鹿原哈，其他没有，还反问我在哪，在首尔吗还是东京，他们以为去很多鹿的那个大阪啊，那种地方哈，一个什么乐园这种感觉。那香港当然没有啊，假如我不是在美国碰到一个大陆朋友，我也不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，因为我们读文学主要都在香港亲近台湾文学嘛。 所以我一开始还让这个宋欣问家辉一下，我说他看过白鹿原吗？ 我看过， 结果我没想到你还真看过。 因为一个学长介绍我看的，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我们零下20多度没事干，每个晚上就是聚在那边聊天嘛，香港来的、台湾来的、大陆来的，有几个大陆来的就在我们那小组经常聊聊，就是聊自己爱看什么书，看了什么书。一个大陆的学长比我高3届左右吧，他就谈这个书，跟我们介绍这个书，谈到哭啊，还没有眼泪，眼红。对，他说怎么感动，怎么感动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我跟台湾来的学生哈，然后后来在图书馆找来看，我还清楚记得看到第85页左右，那就 哭了， 那就把书还回去， 睡了是吧？ 还没睡，就还回去。不是说不好，是那时候坦白讲，我才30岁出头，而且跟中国那一段的历史 哈， 对，遥远嘛，遥远。 那是哪一年？那是哪一年？ 1996吧，95、96吧，我97读完书。 OK， 我这样来讲讲这个白鹿原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吧。有一次呢，在新世纪开转折的时候，上海作协跟一个杂志，请了100个评论家投票选你们心目当中90年代最重要的中国作家，选10个，就100个人大家自己投。 那这个结果呢，后来他们公布的时候很妙，他说呢没有人十票十中的，就是说比方说我也投了十票哈，但最后的结果是根据大家的结果，但是有两三个人呢是十票九中，我居然是十票九中的。啊，他当时有个年轻评论家叫谢有顺呢，很不满意。他说，像徐子东、黄子平他们在海外，那个时候我90年代我在外面嘛，居然就是就这么重，说明啊这个评论不够贴地啊，不够贴地。那整个这个十个作家的名单呢，我告诉你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中年的上一辈的作家哈，很多没有被投票进去，王猛、张贤亮就没有。那么所有里边大部分的作家都是什么呢，就是知青一代，韩少功、张承志啊、这个余华、贾平凹、莫言等等，就是王安忆等等这批。但是有两个称之为叫中年人就很醒目了，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很红的余秋雨，另外一个呢是陈忠实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地位。当然另外还有一点我非常注意的，就是十个作家里边九个是男的，只有王安忆一个女的，而且绝大部分是写乡村，只有长恨歌是写城市，费都嘛勉强也算城市，但是贾平凹被认为，但是这些作家其他作家当时都比较有名，就是陈忠实他作家并不怎么有名，但是一部白鹿原可以，今天可以这样说，白鹿原会永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，就是作为这部作品。 你知道这个他的这个可以说文学启蒙是谁吗？我觉得哎都有他这个源流。他说对文学感兴趣，他崇拜的第一个人就是初二的时候看了一个赵树理的一个书，他一下子就启蒙了，他就山药蛋派嘛，咱们叫赵树理，他一看赵树理写的就是我们邻居的事儿啊，就是村里的事儿啊，他这个东西都能写小说，于是哎就起开了这条道路。到后来他还崇拜过这个柳青，柳青曾经在他心目中是神一样的这个人物。然后你看老陕啊，陕西人呢、他真是有很多朋友是陕西人，他们要不说有股子这种，就他们能干这个大部头的，就是啊就真的能干一个，就是这种哎带了要写书的时候，他必须回到他的白鹿原，他的老家这个乡村的老屋里，就他一个人跟老婆告别，老婆给他擀面，擀面之后就没煮熟，靠背着一麻袋，然后呢， 然后套在脖子上， 是吧？那不是自己煮，然后呢就到自己这个小屋里自己住两年，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屋里写，然后呢。他说他跟戈辉接受采访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，这肯定是真的。他说我必须得一个人在屋里写，他说因为我写的时候啊，这个我小说里的人都在周围，在这我就看着他们在跟我说话，跟我哭啊笑啊，我也，他说一敲门一进来一个人，哎，这些人都没有了，他走了之后才慢慢聚拢归来，好像在埋怨我刚才怎么把他们赶跑了，就是这样一个轴啊，就写这样的一个，而且这个人呢、其实他就是个老农民，你跟他说话呀，他抽的那个，他经常说他抽雪茄，但是你要跟咱们那个雪茄不一样，那个雪茄那个劲儿大到啊，你一口能呛死你，就几分钱几毛钱那种，你跟他聊天抽一口砰家一口痰，然后在他那青砖地上拿那个布鞋底子蹭一下子干净了，就这么，你可以看看他图片，陈忠实，哎，你再看，这是他的书房啊，这是当年这个发表处女作，你看年轻的时候也曾风华正茂，但是真是一个农村青年的风华正茂，对吧？哎，但是看得出这个人能量足，哎，这是所谓当时叫陕军呢、陕西的作家群，陈忠实啊，你看有路遥，有贾平凹，贾平凹，你看你再看这个，再往下看。这个贾平凹亲笔写的，你看就是前几天写的，他就是怀念陈忠实嘛，他就说陈忠实作为同辈人呢、他把陈忠实评价为叫关中的正大人物，文坛的扛鼎角色，哎，这个作家的丰功伟绩，你像贾平凹这样的论断他啊，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我们本来请王猛了，王猛呢就没有能够回来，但是他王猛很有意思，给我们发来几张照片，这他曾经跟陈忠实在一块儿，你看这王猛 这是陈忠实， 那不是王猛发给我们的，王猛照的。 王猛好像谁都见过 哈。哎，真是 辈分高。 哎，你看陈忠实，你看这个瘦 的，应该是病了， 我估计是 舌癌呀、 啊，舌癌啊。你看 啊，这他土炮雪茄， 土炮雪茄，哎，据说是这种什么，这是网上的一个这种感觉的陈忠实。 陕西作家都有个样哈，真的就像农民。我想起我看到贾平凹的照片哈，想起他来香港的时候，我邀请他去香港电台嘛做节目嘛，一个普通话的节目，讲带着他进门、嗯、 他的话你们听不懂 啊、嗯、听不懂了，他也听不懂我讲话，我也听不懂他讲话哈，我们基本上笔谈哈。然后主要重点在于说，我带他进香港电台的门的时候，然后警卫就马上叫住他，哎，谁谁谁过来，讲我从来带其他嘉宾去没有的，都没有要看他身份证还有登记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只带两个作家去会被人家拦下来， 警卫就看外表 啊，一个就是贾平凹、嗯、一个就是阎连科看起来就像农民。我带王安一带其他王德威什么进去，警卫都这样很顺利过。 那是因为他们不是看起来，他们就是农民。 是啊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，你看你就是研究现代文学的，哎，你这说说，不要光说人，这说说这个《白鹿原》呢？ 我写过一篇20000多字的论文，我这个 20000多字。 对对，我这个生活当中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呢，就是说我认真做的事情呢，是没人注意的。我随便说说话呢，就是很多人关注的，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。 你的意思，这20000多字是你的扛鼎之作是吗？ 是我蛮用心的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叫《现代文学中的》啊，不，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。 好，你就挑里边我们能听得懂的讲一讲。 最简单的说法吧，《白鹿原》是什么呢？《白鹿原》就是用红高粱的笔法写的《红旗谱》。你呢，要理解白鹿原一定要先知道红旗谱 啊。红旗谱， 红旗谱是50年代这个三红很重要的三部小说。红旗 红旗谱是柳青写的，是创业史、 创业史 啊。 但是三红呢，红日是讲打仗，张灵甫， 对对对。 红颜呢是讲共产党人道德操守，红旗谱是讲河北的农民怎么因为生活不好造反，就是国民党跟那个红旗谱。这个小说重要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把当时中国的农村啊，就是49年以前的农村啊，所有的人的力量归纳成6种，以后的小说都是学他这个样子。哪6种呢？第一是地主，第二是穷人，第三呢是宗族祠堂，第四呢是一个乡村教师，通常是有武士文化的，第5是国民党官府，第6是共产党游击队。而红旗谱的故事模式呢，你看它是3对3的，你很容易理解，就穷人是在一个乡村教师的开导下接近了共产党的游击队，反抗什么呢？反抗地主跟乡绅祠堂跟国民党这么一个反动的阵线。 嗯， 这个故事模式呢在中国是源远流长，一直到今天还是主流意识形态。那么这个小说被挑战这个模式最早不是陈忠实，是红高粱，是莫言。这个莫言的意义在这里，莫言也写农村，但是莫言这个农村你看到没有，他那个6种啊他都写到，但是他加了第7种，土匪。 哦， 这个土匪是中国小说的传统，我们知道水浒一来就是武侠千年文人侠客梦。这个土匪呢啊，他在里边呢，他又不是帮共产党，又不是帮国民党，他是打日本，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。而且红高粱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他不仅是加了一个土匪，而且他的写法不再是平铺直述。他红高粱的写法你知道，他是写这一段然后马上跳到后来，多年以后我看到我奶奶怎么被人枪打中， 百年孤独的那个， 对对对对，他就用了这个。那么陈忠实呢是个乡下人，是赵树理柳青这一路的，可是他在写《白鹿原》的时候呢，他受了寻根文学，就是莫言他们，包括格非的小说，包括乔梁的小说的影响，所以他试图用寻根文学的方法来重写中国乡土的土地革命史，这就是《白鹿原》了不起的地方。 哦， 那么这个改变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看《白鹿原》你就知道了，它里边哈， 穷人跟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的，更那个宗族祠堂不是坏的，是最好的。那个五四的革命的青年啊，那乡村教师啊，破坏祠堂啊，这个是作为负面描写的，你电影里还保留这个情节，对不对？代表北伐的这些人破坏祠堂是作为反面的。国共的两边是非常混乱的，不是说一边对一边不对，比方说里边有白家有陆家嘛， 对、 白家陆家的上一代呢，白是比较正的，陆是比较邪的， 白家轩陆子霖， 对，哎，陆子霖是个比较邪的人物，白家轩是正面人物，对不对？ 忠厚持家， 哎，可是白家轩的儿子呢是国民党的县长白县长，陆子霖的儿子呢是共产党员，是地下党， 哦， 你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有白家的还有白灵下面的女儿吧，当初是地下党，后来在文革当中被人斗，所以他把整个历史啊就搞得非常的复杂化。当然里边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有一个姓朱的乡村教师、 那先生 啊，这个朱先生呢，按我的看法就是说，这个百年中国混乱，只有我们传统儒家是绝对正确的， 叫官学嘛，他叫程朱理学继承的，还有点民间的神秘主义色彩。 这个就是他，所以白鹿原是从根本上改写了50年代红旗谱的乡村模式。 那他拿毛，你看了85页能听明白的吗？ 那他拿了茅盾文学奖的版本跟原先版本中间是改了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但是茅盾文学奖当初呢，照理说他这个主题哈是很受挑战的，因为他等于改写了原来的主旋律的历史。当时的茅盾文学奖的主席是一个左派的评论家，叫陈勇，三点水一个勇，他是非常左，我还去过他家里，他是个非常真心的左派。可是陈勇支持这部小说，真的就是我现在发现人呢、理论家重要的不是你左跟右，不是你讲观点，而是你真心相信，你从你的理论根据，从你的生活。陈勇啊，他在研究鲁迅的时候非常保守的，可是他支持白鹿原，白鹿原得茅盾奖要感谢陈勇。 对，我因为刚文涛问我的问题，我一定要回答的哈，因为我那个这种情况啊，不仅在中国文学，全世界的文学都一样哈，它是艺术的，语言的艺术，语言的艺术，当它在那个整个戏谱、整个光谱里面有一个位置的，一定是一个反叛叛徒，可以是文字艺术的反叛啊，简单来说叫创意嘛，特点。可以是整个叙事模式啊，哈 ，narrative structure 啊，结构的反叛哈、什么把那个二元的对立、黑白分明呢打破，加一些，全世界的文学都有这种情况出现了、我们看到它哈。可是站回文学史里面呢，我相信江大春的说法哈，像大春写小说的时候，其中他调侃说，好多文学评论家评我们小说家的文章，都是说这个人的小说想说的是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像大春，台湾大作家大才子，就说假如我们写小说的人只是想说点点点点点的话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就写点点点点点，我们干嘛要花500万字去写。所以呢，让这部东西除了说因为打破叙事的结构哈，去表达的方法了，真的让他在文学史能够留不止100年、200年、300年、500年，一定是因为他的语言，他选择了另外一种表达的方法，一种语言来表达他这种想法。我觉得只有那个才能让白鹿原还有其他的文学作品是留下来的。 白鹿原的语言呢，包括他的个叙事，就是像加西亚马克思的这种叙事呢，都不是他的创新。在这之前我刚才讲了莫言呐、其他的好几个人都已经做了，他比他们晚几年。但是陈忠实跟他们不同的是，陈忠实不是那些寻根的先锋派作家，他是一个扎根乡土，他是赵树理柳青派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他的这个方法语言是洋的，是拉美的现代主义的，可是他更主要的这个土壤啊是土的，就是这一盘，而且这个土的这盘土壤呢，又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乡土，又是被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造过，就是红旗谱的那个乡土。 我的印象啊，就是 就是你说这个名字，当然文学我也不懂了，我就说跟他这个名字啊，他叫钟石啊，我就觉得他的名字，他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是比较老实的，比较平实的。但是呢，哎，你说的也对，就是研究起来可以研究很多，但是这几百万字的，它是多少万字的这么一个小说，一部《白鹿原》呢？我就当时就觉得相当的复杂。于是你比如说安全王拍这个电影为什么拍不好呢，你就要做减法，减减减减减，最后减出一个钱小娥， 对， 整天在床上搞，对吧，你这个东西就减得太多了，然后或者说没办法导致这么一个结果。但是我是想他就像是咱们看啊，有些个这个老陕啊，就像陕西的地形一样，表面看上去真的是平平无奇，甚至是有点土，可是啊，黄土高坡呀，千岩万壑呀，寒藏之深厚，我印象非常深。就是在这个，你看他这个里边写的，不同的人看能看出不同的来。比如说安全王看出田小娥了，对吧？那还有的人看出是什么啊？费孝通了，就是说中国当年 乡土中国 ，中国当年乡村维持秩序靠的是什么？宗族礼法。 对，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 革命来了。宗族礼法倒了，人们晃范儿了，你知道，就该我们该靠什么呀？靠什么维持我们的心灵，维持我们的乡村的秩序呢？ 对， 乱了。 对， 要不再看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昨天看篇文章，就在慨叹说，中国电影现在的这个丢人的地方是文学性是110年来最低的时候， 对对， 就文学性太低。然后呢，哎，我没有这个别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莫言和凯歌，陈凯歌导演的照片是一个偶然瞬间，但是呢被这位作者拿出来作为一个象征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说现在电影与文学，这当时在应该是在一个什么会上，是吧，就是感觉好像 两会 就电影的文学性被冷落。 但是莫言这个态度，就广东话就谋安台啊，因为本来是莫言啊，现在他还闭眼呢、啊、 我觉得可能他眼睛根本没闭，他眼睛本来就小。莫言老师 其实就我倒觉得像这个陈忠实啊，这个人他很有意思，因为你看啊，看他的书，我会觉得这个人啊，在他的创作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精神境界，他的哲学历史的高度可以达到那么高。可是呢，退回他写书的这个专业身份，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呢、啊、我又觉得，哎，他是个什么，你知道，就是他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愿望啊，是要建功立业的。 对， 你明白吗？跟路遥一样，就路遥也是、 嗯、路遥一样， 我得建功立业。 对， 那我怎么建功立业呢？就是你比如说，他就是说，有个人他去世了，有个人写说他小的时候吃不饱饭呢，农民的饿的，就参加会考的时候啊，穿的这个鞋啊，鞋底子都磨破了，流出血了，脚底就没脚底磨没了。这个时候他就不想走了，走不动了，突然火车过来了。平生头一回看到火车，然后他觉得啊，说原来有人能够这样坐火车到城市，到那么的世界。他说我呀，本来还往鞋底子里塞点破布什么的，他说这下子我一定要走到更大的世界，站起来就走，你知道吗？他又像是很多农村的苦孩子啊，这个磨砺自己啊，一定要干出一票大的。哎，你再这么一看，又是 很多作家呢，在临终的时候会说，我的代表作还没写出来，我最好的作品还没写出来。我个人觉得了，陈忠实是超水平发挥，他这个部作品啊，就是以他个人的这个整个这个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道路，这般那个有很多作家是比他有潜力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，却没有做到。他真是做得好。他好呢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宽度，他这个我们刚才讲他这个乡村的各种政治光谱文化尺度他都把握，更主要是他这个历史长度，他里边的故事啊，就为什么电影糟糕啊，不是因为张雨绮不性感或者太性感，而是因为故事被砍掉一半。他的故事都是完整的，你看一个人啊，你知道他20年代北伐的时候怎么样，30年代抗战怎么样，40年代国共打仗怎么样，但是他运用的技巧好在哪里？他会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突然跳出他在60年代被批斗的情况， 跳出一段使你顿时觉得他当年这种浴血奋斗啊，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情景，然后他再跳回去，在那里奋斗。电影啊，这个东西就看出来，所以电影真是腰斩了白鹿原。 这个我觉得即便不腰斩了，也 拍不了， 也很难拍。就是这个陈忠实呢，哎。